为豆腐制品的加工作坊等这些惠民的项目。 富民新疆产业发展是关键，安徽创新消费帮扶新模式，带货和田皮山的农副产品畅销长三角，天津在策勒县打造数字电子产业园区带动就业，黑龙江省援疆招商项目阿勒泰电商直播网红孵化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包括京津冀、吉林、陕西、江西等19个援疆省市不断投入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有效解决各族群众民生难题。江西省支教队成员、南昌县教育考试中心教师龚素芳： 除了教孩子课本知识，我们还给当地的老师提供培训，看着孩子们有了进步，然后当地的老师业务水平又有了提升，我也感觉十分的安慰。 河南省昨天遭遇极端强降雨，郑州市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今天凌晨3点，河南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提升为1级，洪灾已造成郑州市区12人死亡，目前已转移避险约10万人。受强降雨影响，河南省郑州市27区郭家嘴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今天凌晨1点30分溃坝，当地已提前转移水库下游群众。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凌晨3点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预计今天河南强降雨仍将持续，请听报道。 目前，河南省全省有30多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个别河段已出现险情，发生区域性严重洪涝灾害。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蒋宇航。 我们针对高风险的部位安排专人加密巡查频次，要求涉水工程一律停工，人员一律撤离，设备一律断电，预置了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 20号，高铁部分区段封锁或限速运行，多趟普速列车、直通列车及高铁晚点折返或者停运。郑州火车站和郑州东站共加开19个退改签窗口，应对井喷式的退改签客流。郑州火车站值班站长马媛媛。 不要盲目急于前往车站办理退票业务，所有停运列车车票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退票窗口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郑州各汽车站20号停发697个班次汽车。受降雨影响，河南多个城市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多条高速公路临时限制通行。郑州机场取消延误航班超200架次，郑州地铁全线网车站一度暂停运营服务。 汛情发生后，中部战区已调派解放军指战员730人，武警官兵1159人，车辆60余辆，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6760人次，1383车次，民兵690人，冲锋舟35艘，其他各类抢险装备25784套参与抢险救援，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19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例，其中本土病例8例均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本土2例，广东1例，云南1例。截至7月1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608例。截至7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6731万6000剂次。 据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截至昨天下午6点，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有9份呈阳性，其他样品还在检测中。自昨天起，从南京禄口机场出港的旅客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以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主题，布展13万平方米，预计将有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客商线上线下参会。 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昨天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我国最大通用无人机运五通用无人机昨天成功实现首飞。运五通用无人机起飞重量和商载都是目前我国通用无人机中最大的，可承担物资投送、快递运输、灾情监控救护等多类综合保障和应急救援使命任务。 按照国家整体部署，北京市昨天全面启动12岁至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在京年满12周岁人群，含在校学生及非在校适龄人群。使用的疫苗是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可用于该年龄段人群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包括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广东省气象台发布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查帕卡于昨晚9:50以台风级在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查帕卡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查帕卡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今天有暴雨，部分市县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9026例，达到19,671,330例，死亡病例增加6424例，达到409,875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157,936例，死亡609,437例。当地时间20号，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全美所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83%的患者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相比两周之前上涨了50%。 东京奥组委昨天报告9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包括一名奥运村的外国运动员，还有一名居住在日本的志愿者。这是本月1号以来首次有奥运志愿者确诊。自1号以来，奥运会相关的阳性人数累计达67人。 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昨天在东京举行，全会投票表决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的内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此前解释说，当前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 根据德国警方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数据，德国西部洪灾已经造成至少171人死亡，其中灾情最严重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阿尔维勒地区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2人，763人受伤，目前仍有155人处于失联状态。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在出席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会议时表示，俄罗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决定不会改变。他在会议上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并没有那么需要这个条约。 尼日利亚警方20号说，经过警方等安全机构不懈努力，尼西北部扎姆法拉州上月被绑架的100名村民当天获得释放。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成、刘梦雅、古丽尼哈利，主播李丹丹、魏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双，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农历6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四部两职到西城区调研检查时强调，持续抓好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本市今年将打造36个消费新地标。 北京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13.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 北京启动12岁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市卫健委发文整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非医疗机构不得发布医疗广告。 本市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后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多一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西城区调研检查。他强调，核心区街区更新是老城保护的重要路径，要全面落实核心区控规，不急于求成，慢工出细活，持续抓好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保护历史风貌，传承历史文脉，改善人居环境，不断焕发老城活力，让市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银锭关山是燕京小八景之一，曾被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新北楼遮挡。经过疏解治理，景观室廊已经基本恢复，再现了老北京历史记忆。积水潭医院为此缩减床位，降低了建筑高度。蔡奇来到医院查看院区环境，并走进新北楼拆除项目部了解工程进展。他要求要以积水潭医院为范例，严格规划管控，确保城市景观不受影响。鼓楼西大街是始建于元代的北京最老斜街。蔡奇步行查看改造提升工作，沿街走进院落、文保单位，检查腾退利用情况。什刹海地区是北京皇城周边唯一一处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蔡奇沿湖步行，检查景区管理、水环境保护、业态发展等情况。蔡奇在调研检查中强调，城市街区更新要规划建设管理相统一，强化规划引领，坚持三分建七分管，注重细节精细管理，邀请一流设计团队参与，发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作用，广泛听取居民群众意见，高标准高起点做好规划，精雕细琢做好城市设计，建筑高度、体量、造型、色彩、功能等与周边风貌相协调，坚持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干，市属国企带头积极参与街区更新，把有条件的院落腾退出来向社会开放使用，加强规划、资金、土地等方面政策创新，打通堵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更新模式。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实施评估报告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本市首次对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批复后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体检评估。从评估情况看，全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批复要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扎实组织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在严控城市规模、调整优化空间结构、治理大城市病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各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系统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好总规第二阶段重点任务，统筹推进落实总规确定的各项指标，要坚持首都规划全属党中央，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更好推动总规落实落地。会议研究2021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带着感情、责任、方法为群众排忧解难， 要在源头防治上下功夫，要在推动问题解决上下功夫，要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提升信访问题处理的质量效果和群众满意度。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2021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林甫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就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对我国的影响及政策建议做专题报告。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分别通报了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财政工作、经济发展及走势分析等情况。委员们对全市经济运行呈现出的积极态势表示振奋，建议积极推进城市更新，打通内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提升创新能力，增强供给消费韧性和弹性，把握经济发展向好机遇，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发挥首都科技创新能力强、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科技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市政协昨天召开大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专题协商会，会议透露，本市今年启动消费新地标打造、数字消费创新引领等十大专项行动，推出了第一批109个项目和36个消费新地标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本市刚刚成为全国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五个城市之一。今年，本市制定了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推出消费新地标打造、消费品牌矩阵培育、数字消费创新引领、文旅消费潜力释放等十大专项行动，推出了第一批109个项目，其中包括怡迪港二期、赛特购物中心、方庄商圈等36个消费新地标项目，还包括三年内完成王府井、方庄、回龙观区域等22个商圈提档升级改造工作。 怎么能够对应相应的消费层次，就是分众消费而细化结构， 大量的商业空间呀都在需要更新，那它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改造，但是这个规范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听了委员们的建议，市商务局副局长蔡小军回应说，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个系统工程，各部门的协同推动力度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些重点消费领域的支撑政策还需要细化。 数据显示，今年北京消费季自4月28号启动以来，累计开展商旅文体系列活动1000多项，到7月11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 12.3%， 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 48.2%。 今年市政协围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协商议政，并成立了市政协主席年度提案办理协商联合调研组，聚焦消费新时尚品牌培育、传统商圈改造、国际化消费场景打造等问题，并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提案办理协商的力度。市政协副主席林甫生说， 把党派的作用发挥好，另外一个呢，发挥我们政协委员的工作室的作用，就联系一下界别委员，能够把各个方面的意见需求把它了解好了解透。 北京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单日前公布，本市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3.4%， 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市发改委昨天召开媒体解读会，详细解读数据背后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经济增速 13.4%， 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增长 9.8%， 两年平均增长 4.8%。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恩全表示， 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速，但是呢，它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份、一个特殊的条件下的增长，里头有疫苗产业的巨大的拉动，国药北森研、科兴中维两支疫苗累计产值突破1200亿元，带动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9倍。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跟北京市这些年来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注重疫苗、高附加值、高端制造的细分行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第二个呢，我们的信息服务业增速这几年来一直在高位增长，一季度增长44%。二季度上半年继续保持了38.9%的高位增长，

本市将强化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激励和保障，绩效工资要向参与学生课后服务的教师倾斜。考虑到教师工作的特点，本市正在考虑中小学教师能不能实行弹性上下班。同时，本市将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缓解校内教师的压力。刘宇辉表示，最近已经开始试点社会机构优质课程进校园，进一步丰富供给。下一步，本市还将对中小学课后服务结束的时间不断完善和调整。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国家整体部署，本市昨天启动12岁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在京年满12周岁人群，包含在校学生以及非在校适龄人群。按照计划，本市昨天启动高中阶段15岁到17岁人群接种，八月初启动初中阶段12岁到14岁人群接种。在校学生按照高中包括技工学校、初中、特殊教育学校的接种顺序有序安排集中接种。各区以学校或者学区为单位开展组织工作。非在校12岁到17岁人群按照就业和非就业安排接种。本次12岁到17岁人群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包括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记者还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以上。本市下一步将结合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人群特点等情况，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开展相应人群的接种工作。据介绍，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3615万剂次，累计接种超过1862万人。其中超过176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90.61%。 新闻广播消息，市卫健委昨天发布《北京市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告，非医疗机构不得发布医疗广告。同时严肃查处利用宾馆、酒店、会所、居民楼违法开展医疗美容行为。市卫健委、市网信办、市公安局等8个部门定于今年6月到12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具体包括严厉打击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相关活动的行为，严肃查处违法广告和互联网信息等。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了解到，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涉及北京环球影城开园的33条市政道路，目前全面完成验收并具备通车条件，下一步将进入交通压力测试阶段。33条市政道路全长40.4公里，包括9条主干路、10条次干路、14条支路，另外还有22座桥梁。其中11条道路构成了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和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五横五纵路网，其余22条道路是五横五纵路网的连接道路，这些道路将为主题公园开园后的有序运行提供交通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北京昨天正式进入主汛期。从常年来看，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主汛期是北京全年降雨最集中的时段，预计降水量为汛期的5到7成。北京观象台的历史资料显示，7月下旬到8月上旬平均降雨量为125.9毫米，同时降雨往往呈现突发性和局地性特征。今年进入汛期以后，到昨天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372.7毫米，相当于去年的2.6倍，相当于常年同期的2倍。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提醒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备。 新闻广播消息，受河南等地强降雨影响，昨天北京西站停运列车42趟，铁路部门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紧急抢修设备。北京西站对晚点停运列车的旅客做好解释工作，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退票手续，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北京铁路官方微博和车站公告，了解列车运行动态。此外，受降雨影响，怀柔到密云线 S512次、S501次、 S502次列车昨天停运。 新闻广播消息，受到暴雨影响，昨晚7点左右，郑州机场的通行能力明显下降，滞留机场航站楼的旅客超过5000人。